出谷记第九章，上主对梅瑟说，你去见法兰，向他说，上主，希伯来人的天主这样说，你应放走我的百姓，叫他们去崇拜我。你若拒绝不放，仍然扣留他们，看，上主的手必用一种严厉的瘟疫加在你田野间的一切牲畜，就是马、驴、骆驼、牛、羊身上。上主要分清以色列子民的牲畜和埃及人的牲畜，凡是以色列子民的，一个也不死。上主规定了时间，说明天上主要在此地实行这事。第二天上主便做了这事，埃及人的牲畜完全死了，但以色列子民的一个也没有死。法郎打发人去看，果然以色列子民的牲畜连一个也没有死，但是法郎仍然心硬，不肯放走百姓。上主又对梅瑟和亚郎说，你们满手抓把炉灰，梅瑟要在法郎眼前向天扬起，这灰要在埃及全国变成尘土，使全埃及国的人和牲畜身上生出红疹和脓疮。他们就取了炉灰，站在法郎面前，梅瑟将灰向天扬起，人和牲畜身上便起了红疹和脓疮。吴士们因为生了疮，不能站在梅瑟面前，因为吴士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生了疮。上主使法郎心硬，法郎仍不肯听梅瑟和亚郎的话，正如上主向梅瑟说过的。上主对梅瑟说，明天早晨你去见法郎，向他说，上主，希伯来人的天主这样说，你要放走我的百姓，使他们去崇拜我，因为这一次我要使我的一切灾祸降到你、你的臣仆和你的人民身上，为叫你知道全世界上没有相似我的。现在如果我伸手用瘟疫打击你和你的人民，你早已从地上消灭了。我所以保留你的缘故，是为叫你看见我的能力，向全世界传扬我的名。你若仍然固执压迫我的百姓，不放走他们，看，我明天此时要降下可怕的冰雹，是埃及建国以来直到现在所未有过的。所以你快派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野间的一切带到安全地方，因为凡在田野间的人和牲畜而不聚到屋内的，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，将他们砸死。法郎的臣仆中，凡害怕上主的话的，就叫自己的奴仆和牲畜逃避到家中。那不把上主的话放在心上的，就将奴仆和牲畜舍在田野。上主对梅瑟说，向天伸开你的手，使冰雹降在埃及全国，降在人和牲畜身上，降在埃及国内田野间的植物上。梅瑟把他的棍杖向天一伸，上主便叫打雷、下雹、闪电打在地上。上主使冰雹降在埃及地时，冰雹和冰雹中夹杂着不停的闪电，情形极其可怕。 是全埃及国自从有人民以来所没有过的。冰雹把埃及全境田野间所有的一切，连人和牲畜都打死了，打坏了田野间的一切蔬菜，打断了郊野的一切树木，只有以色列子民所居住的歌声地没有冰雹。法郎打发人招梅瑟和亚郎来，对他们说，这次我犯了罪，上主是正义的，我和我的人民都有罪过，请你们祈求上主，天主的雷和冰雹已够受了，我决放走你们，你们不要再留在这里。梅瑟回答他说，我出城后就向上主伸手，雷必会停止，冰雹也不再降下，为叫你知道大地是属于上主的。但是我知道你和你的臣仆仍不敬畏上主天主，麻和大麦都被打坏，因为大麦已经吐穗，麻也开花，只是小麦和粗麦因为长得迟些，没有被打坏。梅瑟离开法郎出了城，向上主伸手，雷和暴就停止了，雨也不往地上下了。法郎见雨暴雷都停止了，又在犯罪，他和他的臣仆又心硬了，法郎更加心硬，不肯放走以色列子民，正如上主借梅瑟所说的。